做这个行业，选择做这个配音演员， 嗯， 其实内心也是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 嗯，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配音演员他是在幕后， 对， 你再强大，你再这个有名， 嗯， 还是不如前边这个荧幕上人家那个形象出来的演员他火得快， 嗯， 他知名度高， 嗯， 而且从这个收入上来讲呢， 嗯， 也跟人家也不在一个档次上， 对， 这东西可能也需要自己的这个内心有这种耐得住寂寞的这种精神吧。 没错没错，我最开始进棚的10年，陆奎老师就跟我们说，这个行业主要考验的是你的屁股，你能坐得住就能出得来。 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在尝试一段时间以后呢， 嗯， 选择其他的道路啊，尤其是像宝木老师外形又这么帅， 而且还 然后这个表演也有很多的天赋，我接触的多了以后，我也在剧里边演个角色去， 啊， 我也去到幕前去展示一下。 有 过吗？ 我有过，然后圈里的其他的配音演员其实因为多多少少和这个行业是接触到的， 对对对， 也有的也去尝试过， 嗯， 凡是尝试过之后的回来都说，嗯，我们还是干配音吧，演员真的是比我们辛苦很多， 更 我们以前自己录戏的时候坦白讲啊， 嗯， 我们经常会骂演员演得不好，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体验过， 哦， 体验过之后确实是不容易， 嗯， 然后呢我们就越发的佩服那些演得好的演员了，嗯，真的是厉害。 是其实一个作品吧， 嗯， 他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嗯， 他需要这个前面的演员和后边的配音演员他有一个契合度， 对， 契合度越高这个作品就越完美，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咱们说的是配音作品啊， 嗯， 当然你说有些演员很强大，他们不需要配音， 嗯， 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嗯， 但是就目前来看， 嗯， 这个需要配音的演员也是大有人在的， 对， 作为这个配音来讲，我们就是去研究的内容就是怎么让这个作品变得更完美， 没错， 而不是说啊，我喜欢这演员，我让这演员变得更完美。 有的时候不矛盾，但是确实是以作品， 嗯， 完成作品为重。 对，其实，在早期的时候，配音演员呢，更多的被认识，比如说像咱们提到的，像童子龙老师啊， 嗯， 啊，包括邱岳峰老师啊， 嗯， 哎，他们孙子，包括孙道林老师啊， 哎， 他们更多的是在配这个译制片的时候， 没错 啊，被大家所认识。 哎， 你们最早是不是也非常喜欢像他们这样的这个老前辈？ 是啊， 嗯， 因为小的时候引进的片子是没有原声版的，就都是配音版的。 对， 所以说我们听到的声音，那时候还对配音没有概念， 嗯， 不知道这是配音，以为外国人就 这么说话， 就这么说话的。 我们以为佐罗就是那么说话的，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以为的。然后等后面了解到这个行业，才知道这些老师们 是 多厉害。 那个时候的配音是特别特别的讲究的， 嗯， 甚至说包括口型，他们都要去给对的非常的吻合。 啊，现在也要对的很吻合， 现在也好。 现在的要求，这个口型方面的话，现在是比以前要严格的， 还要严格。 对，因为以前的录音用袋子录，那个袋子只能录两遍。 嗯， 你再录的话，这个袋子就没法用了。 嗯， 当然那个时候老师们做的功课会做的非常的充分， 他就这么两次机会， 对，只有两次机会， 嗯， 而且他们会提前很长时间拿到这个片子以后，会组织看片会， 哦， 然后一起讨论，哎，就是分好角色之后啊，会讨论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演绎， 对对对， 然后在录之前会经过充分的排练，他们会在围着一个小桌子，就跟这个演话剧一样， 嗯， 他们会手舞足蹈的把这个片子整个再演至少一遍， 哦， 从头到尾要对一遍，然后再进棚， 对。 进棚之后还要安排好这个位置，你知道吗？您知道吗？ 嗯，对， 当时可能就比如说就一话筒或者就俩话筒， 嗯， 因为不可能那么多，条件没那么的充分， 嗯， 就是可能有10个人， 嗯， 就挤着这一两个话筒， 对， 到谁说词儿都安排好了， 嗯， 这个位置都安排好了，到谁说词儿伸伸头， 对 啊，伸头说词儿，说完以后赶紧往后撤，还得给别人腾地儿， 嗯， 而且你还不能出声音，出了杂声，这鬼就白录了， 白录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老师们的实力真的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超越他们了。 他受条件的限制， 对，他条件的限制 要求他必须得一下就准喽。 哎，对，你想就是就跟录歌一样的，你现在我们这你录完一遍啊，这句不好，把这句再抠出来，我们用数字工作站，我们再重新再填一遍。 对， 那时候可没这个啊，就一遍就一遍啊。 是，现在可以用这个电脑来操作， 对， 啊，而且有各种的软件，还有各种的这个修饰的软件。你 哎，没错， 它能给你变得完美了 啊。 所以呢，条件跟过去也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也是比那个时候要丰富很多。 哎，对， 嗯， 但是它里边的精髓是一样的。